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《感应篇》第109节。轻慢先灵，唯逆上命。上次同各位讲到轻慢祖先，现代人因为冇人教，亦冇人讲，将呢件事情疏忽咗啦。喺中国文化里面嚟讲，系大不孝。呢个问题非常严重，知道嘅人实在太少啦。祖先到底有冇？学佛嘅人修道嘅人，中国佛家同道家对呢种事情相信真有的。印度有些宗教家，他们都修定，在定中能和六道沟通，和六道来往。我们在近代看到章太炎先生那些事迹，他的女婿朱镜就老居士和我很熟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他对我帮助非常多。那时我26岁，他大概70岁，将我当小朋友对待，非常爱护。他同我讲，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一般讲判官就好像现在这个世间的秘书长一样，地位很高，用现在的话就是东岳大帝的秘书长。他在阴间里面还见到隋唐时候的人，他是个读书人，古人的文章读得多，他说韩愈、柳宗元他都见过面，现在还在轨道。鬼的寿命长，就是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章太炎跟我们证实了。饿鬼道一日是人间的一个月，他的寿命一般来讲大概1000岁，以他们那个地方来计。所以隋唐1000几年死的那些人在轨道里头，居然现在还在这里。章太炎先生见到了，我们想见难不难？不难。跟轨道来往是很容易的事， 你只要好好咁修行，将妄念放下，少少啲咁多清净心，嗰个频道就打开啦，你就可以同鬼来往啦。我以前有个老同学，亦系老同参，明演法师，往年佢喺桃园大溪住喺嗰个地方，跟屈上师学物，大概十个月时间。他修行非常认真，十个月时间他跟鬼就来往了。他跟我说，当然绝对不是假话，那个人很诚实，很好的人。他说夜晚黄昏时候，下午五六点街上就有鬼出现了，好少。咁係咩时候？係佢哋嘅朝早。佢话到夜晚十点钟之后，成街都係鬼，人鬼杂居。所以同鬼道打交道，唔使乜嘢上乘功夫，稍微有少少功夫就见到啦。佢话真有唔系假有，子孙不孝嗰啲仙灵，佢哋心里非常唔舒服，非常难过。如果大逆不道，我谂嗰啲祖先对嗰啲后世嘅儿孙，一定亦有惩罚嘅措施。所以中国古代对祭祀祖先列在第一个第一条。你们读仪礼，读礼记，第一篇就是祭礼。祭礼亦称为吉礼，吉祥个吉。呢种是孝道，它是人伦的根本。如果人对祖先都忘记了，用轻慢的心，那社会就有问题了，而且会有严重的问题。而家大家只知道社会动乱，灾难频繁，唔知佢点嚟嘅。仔女点解唔听父母嘅？学生点解唔听老师嘅？嗰个根就系轻慢先灵。第二句唯逆上命，就是现代讲的不服从领导。在社会上被领导不服从领导，仔女不服从父母，学生唔服从师长，员工唔服从老板，呢种社会似咩社会啊？古人讲乱神贼子，乱神贼子从边度嚟嘅？就从呢个地方嚟嘅。点解下 唔会服从相。中国谚语所谓的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在上位有上位之道，你能明其道，行其德，便有在下面不服从的道理，就是所谓以德服人了。但是现在道没有人讲，德亦没有人行了，天下大乱了。我们要知道现在整个社会动乱的根源在哪里，老实说是父不父子不子家不家国不国，现在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。上能行其道，下必定能敬之以礼。但是现在明道行义亦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真正通达的人要有非常的耐心，整个社会群众没有受过圣贤的教诲，学佛的人虽然多，只懂得念经，只懂得祈福，对经论的大道亦不明白，面对当前的社会，名闻利养，五六六尘在这里诱惑，那种诱惑的力量比以前增加千百倍都不止，什么人能不受诱惑？太少太少了。大家在现在所看到的最佳榜样许哲居士不受诱惑，但是现在社会那种人好像太少太少了，古时候那种人比例占多数，十个人之中就会有一两个，所以天下太平，国家大治。佛在经论里面时时劝四众同修发菩提心。什么叫菩提心？不受五欲六尘的诱惑，不受名闻利养的诱惑，那个心就是菩提心。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我们先能永脱轮回。这个世间不住得了，好多亲近我的同学都知道，我好想 隐居，好想早日往生净土。我唔愿意喺呢个世间多留一日，点解仲唔走？见到仲有啲真有心想学嘅人，我哋唔帮助佢唔得。所以喺呢个世间住一日，唔认真工作一日唔得。台南开心法师、韩馆长希望我将《华严经》讲圆满。开心法师同我讲咗十几次，我好感动。我希望喺呢度年轻嘅法师努力学习讲经嘅技术，唔难学，最重要嘅系德行。冇德行，自己唔会成就。首先，我哋要有能力辨别利害，辨别善恶，辨别邪正，辨别是非。你要有呢种能力，你先能自度，你先能帮助人。我哋实在冇呢种能力，各位能尽形受修持《阿弥陀经》《感应篇》呢两样就够啦。佛家讲嘅持戒念佛，咁就够啦。并唔系每日将呢两本书读几次咁冇用嘅。要明其义，佢里面讲嘅嗰啲道理、方法、境界要明白，要行其道啊。将佛陀嘅教诲感应篇嗰1700多个字，字字句句都落实喺我哋生活上。我要将佢做到。我哋待人以诚，人哋待我哋虚伪。我哋所作所为真实利益众生，众生对我哋怀疑，对我哋冇信心，我哋仲系要认真咁去做，绝唔因为外境所动，咁就叫禅定。一切境界清清楚楚、了了分明，呢种系智慧。定慧等学，呢一生度唔到众生，亦同众生喺阿赖耶识里面种下金刚种子。呢一生佢嘅缘唔成熟，佢嘅业障习气太重啦。 我哋同学之中，我睇得好清楚，佢哋听我讲经听多咗，有啲聪明人，我讲到前面下面讲啲乜嘢，佢都知道。毛病习气就系改唔到，咁系咩原因？习气太重，所谓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呢两句话系古人讲嘅，我哋学习最好系从年少。但是少年、青年时代，我们都空过了，没有缘分接触正法。中年以后先遇到，我26岁遇到佛法，我就非常感慨，遇得太迟了。能比我早十年闻法，我而家嘅成就唔止咁样。而家我哋都已经到中年了，只有所谓的亡羊补牢，自己要珍惜往后那一点明光。我们还有几多日子，要好好地善于利用，成就自己的道业，免堕三途。能奉行感应篇，你就绝对不堕三恶道。各位在这本书里头，你亦能很明显地体察到世法佛法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。而孝亲实在就是不忘记祖宗的恩德。点敢轻慢先灵，唔忘记老师嘅教诲，报师恩啊！如果你对修学稍为功夫得力，从边度见？从呢个地方见。如果你个心行为具足呢八个字，轻慢先灵为逆上命，你无论点用功学习，全都落空了。假的不是真的，世法佛法真正学问有些心得表现在孝亲尊师上。各位细心想下我这句话，细心去体会必然的道理。不懂得孝亲，不懂得尊师，那是无学之人。读书亦白读了，求学白学了。 你如果问点解读书嘅意义喺边度，明理道理真正明白啦，边有唔落实嘅道理？唔落实，唔会落实，咁系空嘅。所以世出世间法，你如果真正明白啦，绝对落实。睇佢学问到咩层次，最低嘅水平系明理。古圣先贤嘅教诲，佢都能做到。但是他着相，礼是着相的，礼尚往来。比这个水平高一点的是行义，行义是义务，我为众生服务，只尽义务，不享受权利，行义啊。不要求我对人家好，不要求人家同样对我，呢种系行义，比礼高咗一层，再往上提升系行人。人系真正有爱心，真正有恭敬心，有爱心，再往上提升系德，最高嘅系行道。在佛法里面讲能行道的是发生大事，发生大事行道，四圣法界行德，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，他行德不讲得上道，天人行人。你睇天人，佛喺经上同我哋讲，天心系慈悲喜舍，慈悲系人，佢行人。喺我哋呢个人间，能行到义，行到礼，就天下太平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先能过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我们不懂不得的，诸佛菩萨大圣大言，是现在世间，内里面行的是大道，外表上示现的是仁义礼。你看诸佛菩萨的示现，世出世间圣人是不是这样为我们表演的？是不是这样教我们的？我们就清楚了，通达明了了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